第四集， 给他的掌声明显没有前面两个热烈。周主任又讲了几点实习生的要求，散了交班，让大家该干嘛干嘛了。赵斌去诊室坐好，开始接诊病人。一会儿科教秘书带了罗明瑶过来给他介绍。 这个罗明瑶同学以后跟着你了。 赵斌忙登录系统，点了点头，示意自己知道。科教秘书又敲了敲手里的文件夹。 实习生考评的表都在我这里，考庆我给他们打。最后出科要让他们教我们急诊科的观察病例，你要找好病例让他写，最后还有给你打评分的。 看着赵斌认真点了点头，才满意的递过文件。 赵老师，我都给你交代到了，签字。 赵斌抓起笔签了字，那边科教秘书又用慈爱的声音关照着罗明瑶。 小罗以后啊，跟着赵老师好好学习。赵老师是我们急诊科的博士，非常厉害的。 说完，还老母亲一般的拍了拍学生的肩膀。赵斌抬眼看了罗明瑶一下，小伙子站得如同小学生见班主任一样，脸还红红的。赵斌自觉今天早上还没把气场释放出来，不至于把孩子吓成这样，心里有些诧异，忍不住还是收回了脾气，用对待病人一样的职业微笑说道： 急诊科是很苦的。哎，你来我们科待多久？ 一个月。 罗明瑶赶紧回答。 全待内科。 赵斌其实知道实习生的安排，想起自己以前骂哭过学生，现在想挽回一下口碑，还是多说几句留个好印象。 内科两周，外科两周。 罗明瑶规规矩矩地回答。赵斌招招手，示意他坐到电脑前头来。 待会儿开始看病人，你操作一下电脑，不懂的问我。急诊系统和上面内科差别不大，病例还要简单一点。 说着话，已经有新病人来了。赵斌点了叫号，让病人进来。看了两三个病人，赵斌看出来罗明瑶人不算太灵光，动作是麻利，但必须你一句话一句话交代到位，他才知道写什么做什么。也好过自己一个人吧，赵斌有点头疼地想。 主诉你还不行啊？ 没有病人的间歇，赵斌教育罗明瑶。 主要症状加时间，简单精炼一点。你前面转的内科可能自己管自己，写病历少了一点。我们急诊科一天一个人就可能看几十个，几句话就要抓住病人说的主要症状，基本上几句话你就应该有底是个什么病了，心里对诊断有了预判，你的主诉才好写。好的主诉别人一看就知道你的初步诊断。 罗明瑶老老实实的点头。赵斌一边说着一边瞥了一眼电脑，还没有新病人来。外面突然就是出诊救护车的声音，120的车上推下一张担架，呼啦啦的往诊室推了进来。出诊的医生匆匆的往他那喊话： 胸痛一小时的，考虑心梗。 赵斌立刻站了起来，挥手示意往抢救室推。车上的老头紧闭着眼睛，疼得话都说不出来，额头上全是冷汗，领子一圈都浸湿了。跟上来的护士已经往抢救室去准备氧管了，护士站那边如临大敌，办公班的护士就愣了两秒，赶紧拿起电话打给李盼秋。 心梗的，你快点过来会诊吧。 心电监护滴滴滴的放在了床头，一番搬动之下心率全是乱的，氧饱和度也没有了显示。护士赶紧把氧气带上的管子拔下来插到床上的氧气通道上，两边手都打上了留置针。救护车出诊的两个急诊医生和赵斌快速的交接。 今天早上出去散步时发病的，自己还强撑走回了家，家里备的硝酸甘油含服了，疼痛没有缓解，他还想忍忍，家里人赶紧打了120，意识没有问题。刚才车上心率100多次，高压147，低压84，氧饱和度是好的，基础疾病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，都是10多年。 话说到这里，那边监视仪滴的一声，所有人看过去，心电监护一条直线， 撞停了。 赵斌立马走过去看病人，拍着病人的肩，对着病人耳朵大喊： 叫什么名字？姓王，王大爷，王大爷。 王大爷听得见吗？ 病人没有回应，赵斌立刻摸了摸颈动脉，口中数数： 1001、1002、1003。 他在判断意识和大动脉搏动的时间里，护士那头也赶紧推了抢救车进来，除颤仪也放到了一边。 大动脉搏动消失，心肺复苏，肾上腺素抑制，推进去，先推啊！ 赵斌手上也不停，立刻开始了按压。 01、02、03、04。 120的急救医生也接过面罩，把氧气接到面罩上。 家属，家属。 护士长也出来了，叫把家属拉开。 哎，有没有假牙？ 没有，没有啊，早就叫他去装个假牙了。他说以后就喝稀饭，无区域嘛。 病人的儿子在门口往里头张望着，护士长把他打断了，推着他赶紧去办绿色通道的手续。 同学，你过去替出诊老师捏一下气囊。 护士长指挥着罗明瑶去接手，接诊的医生还得继续跟救护车呢，不能一直在这里抢救。罗明瑶手心里全是汗，接过来面罩和球囊，心里一片乱，就听见赵斌吼： 30，通气两次。 通气。 罗明瑶赶紧捏球囊，急诊室里一阵沉默，没有人说话，所有人盯着罗明瑶捏了两次球囊。罗明瑶被看得手都发抖了，感觉两秒钟的时间仿佛过了很久。赵斌用眼角和护士长交流了个眼神，护士长正要过来替人，那边家属又闹哄哄的一阵响动，是儿子通知了其他几个亲戚赶到了。护士长往赵斌那儿看了一眼，见他点头示意没问题，赶紧转身出去拦人。后面还有四个循环，罗明瑶跟上了节奏，配合在每30次按压通气两次。五个循环结束，就是赵斌的吼： 五个循环了，除颤仪准备好。 说完又摸到了颈动脉。 1001、1002。大动脉搏动未恢复。 赵斌眼角看了下监护，伸手叫护士： 现在是室颤心率，除颤仪120焦耳。 充电，充电完毕。 除颤仪递了过来。 撤离。 赵斌喊了一声，特别看了罗明瑶一眼。罗明瑶被他看得哆嗦了一下，手下不稳，面罩球囊噼里啪啦的掉了下去。赵斌没再给他一个眼神，除颤仪砰的按了下去。心电监护上拉出一根直线，赵斌把除颤仪递回去，继续按压。 01、02、03。 心内科老总已经进来了，罗明瑶刚好把面罩捡起来给病人戴上。李盼秋一眼看过去就发现他这个不和谐因素，立马过去接了手，一边急急的就跟赵斌汇报： 介入室我打电话准备好了，待会儿意识恢复了我就去谈话，赶紧融栓。 赵婷的现在也敢融？ 赵斌一边按一边问了一句，�25、 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 1001、1002。 李盼秋熟练的跟着通气两次， 复苏时间10分钟内没问题。 他赶紧叫罗明瑶： 哎，同学，会做心电图吧？先把这道连接好，待会儿复苏了赶紧做心电图。 罗明瑶得了命令，赶紧跑出去拖心电图机进来，又做了5个循环，停下来评估，心率恢复了。赵斌赶紧拍打病人确认意识，老头在病床上发出了微弱的呻吟，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赵斌指挥护士抽血做溶栓和介入术前准备，李盼秋去隔壁下医嘱跟护士交代准备溶栓。李盼秋抬脚还没到门口，就听见赵斌的暴吼： 愣着干什么？心电图啊，刚才李老师的话没听清楚吗？ 他叹了口气，实在没时间回头劝赵斌收着点脾气，只有看这个实习同学的承受能力了。